好，第三節翻嚟。 好， 咁我有单新聞讲下喎，其实 系喎，咁呢个咧就一个好旧嘅一个兵器啊， 兵器啊，都唔系好旧嘅，而家都有用紧嘅，其 实都有用紧嘅 ，UH 啊 ，UH 一啊，呢个 Bell Helicopter 所生产嘅一架 UH 一直升机啦，呢架嘢就叫好多发冇多名嘅，佢哋 Heavy 啦，类似上叫做 Heavy， 咁就呢架嘢最叻一样嘢咧，咁啊呢个由呢个越战啊。 打到而家 用到而家噶啦，咁呢部嘢咩咁巴闭咧？呢部嘢我叫做生个 freedom 啊， 生个 freedom 系啦， 即系点啊？听到就知有救啊！ 好似啲美军听越战时候见到都听到呢个直升机嘅嘈啲声咧，就好似即系有救兵到啊！ 哦， 系啦， 系咪有可乐到啊？ 系啦，一定有嘅。咁个空中嘅啊士兵诶，个士兵嘅的士啦，叫做系咪？ 喂，其实佢基本上都。载到好多补给啊，或者呢啲运有时可能运兵啊，运啊啲人过去啊，帮下手。 都坐到十个八个噶，都 OK 出世噶， 都算系咁咯。 唔计机师，都坐十个八个噶。 哇 ，OK 咁样摆都。 即系嗰阵时由单引擎到双引擎啦，而家去到可以去到飞到300公里啊，300几公里啦。 哦， 系啊， 咁其实都算几。 而家去到歪噶啦， 系咯， 系啊。 算要用 咁嗰时，而家就去做到无人机添喎。 系 咁无人机有咩好处咧？ 哇！如果佢可以做到无人机啊，咁旧嘅机都改装到无人机， 系啊， 好犀利！嗰啲电视要铺过噶。 佢其实呢部嘢咧，其实呢部嘢仲有生产嘅， 仲有生产嘅 系啦。呢个系最原始嘅我哋叫做 UH 一啦。 系 咁而家仲有生产嘅。 哇！ 咁但系咧，而家生产嘅咧，通常都唔会用到系即系两叶螺旋桨噶啦。 系。 就应该唔用啦，用下四叶螺旋桨。 四叶啊，依家都系主要啲直升机都四叶五叶噶啦。 系啦，因为悭油啲啊嘛。 系。 同埋冇咁挫啊部机。 系。 因为如果你叶即系个唔平衡啊嘛，因为咧就会挫得好劲嘅。 系。 你要睇嗰啲 YouTube 片就知道，其实挫直升机其实洗衣机入边冇分别噶。 系啊，好挫噶，其实。好挫噶真系，即系你见到咧，佢哋要带晒啲耳筒啊，即系唔好隔住冇咁嘈啦。 系啊。 又好嘈啦咁样。 系 啊。哇，都真系好劲。咁呢部嘢呢就基本上呢依家呢好似听讲啦，就嗰啲海军陆战队嘅。係。係啦，咁呢佢哋呢係会用啲平板电脑啊。或者我哋用 notebook 啊嗰啲囉。然之后呢就会将个资讯呢就俾呢嗰个头先你讲呢未无人机嘅。 係啊，无人驾驶。 即係俾无人驾驶囉。係啊，咁呢就即係俾啲资讯囉。就即係例如话我哋两个步兵啦。 係。 咁我哋喺度行啦。 係。 咁喺陆地某个位置啦。 係啊。 咁可能做个发送啦。 我俾个 GPS 嘅位置你。 之后就俾咗喺另外好远好远嘅地方，就有个人呢就无人驾驶。係 啦。 咁呢就算就 好啦。其实好似 Uber 咁。 係囉。 即係好似我但 Uber 都係好似 Google Van 嗰啲呢。 係。 即刻我要寄件。 係。 Apps 按。顺丰嗰啲咧，跟住咧，跟住又揿，然之后我要寄件，跟住咧个直升机就嚟到呢度，跟住咧我掟翻件件俾你，跟住咧话唔知目的喺边度嚟嘅，好似速递咁。 喂，可唔可以得闲做 Uber？ 系啦， 然后再有啲人， 咁咧就一个无人嘅运输系统。 系 咁啊，可能因为机师太贵啦，所以就整个无人系统啊，咁啊可以更加方便大家使用。 不过今次呢个系统咧有名噶。呢个叫 AACUS 啊 ，AACUS 啊，咁基本上咧，佢同而家咧一个叫无人航空系统啊，即系可能大家常见啲咧， 即系飞机啊， 即系我哋讲嗰啲一啲军事用途嗰啲啊，即系基本上咧，佢哋被称为咧一个好重大嘅飞 员。呢个 autopilot 啦，其实飞机做 autopilot 是容易啲嘅， 系， 但直升机其实好难嘅， 系， 因为直升机佢受嗰个外面影响好大嘅， 同埋佢哋始终嗰个 vector 啲力系唔同。 vector 唔同啦，因为你难得你。喷射其实佢用喷射引擎推嘅，跟住就会有条喷射个轴轮咧，就即系向翻即系顶嗰个螺旋桨，咁就俾翻力，然后咧就即系嗰个风扇咧，即系螺旋桨风扇咧就会吹翻落地，咁咪就做一个升力出嚟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好得意喎，佢喷射引擎系咪一入一出嘅？佢仲有少废气咧，系会喺后面出 嘅， 即系仲有少少剩余推力嘅。咁咧，成日推你咧。如果你起飞嗰阵时咧，我睇个 YouTube 片咧，你系要将个螺旋桨咧就探翻后少少嘅。如果唔系话咧，就会你个机起机咧就会中向前噶。 哦，好危险， 好危险嘅。所以其实直升机做到 autopilot 咧，其实系好高难度。 因为你个操控性唔容易啊嘛， 好难。 即系你唔同普通飞机咧，那个操控性会容易少少。 飞机咧，如果你咁。你将嗰支操控杆拉向下，咁你咪有机会上升嘅。但系直升机系完全唔同喎。直升机嘅揸法就系其实嗰支操控杆咧，其实你控制紧上面支螺旋桨。 嗰个方向啦。如果你向即螺旋桨，你即将啲空操控杆你拉向即揿推向前面嘅话咧， 系 实你部机系中紧向前嘅， 系 因为佢支螺旋桨会嗰、那个个轴咧会偏咗前面嘅，咁你部机咧就会推进啦， 系 因为部机石油机个重心即系推向前， 系 咁机就会即系个风扇就会推向前啦， 系 其实系靠呢度力嘅啫， 系 咁但系任何侧风啊，上面啲气流啊，少影响咧，都影响到呢个动作嘅，其实 系， 所以直升机系好危险，都好难驾驶嘅， 同埋你要好多微调咯， 好多微调， 机师要好敏感对个气流啦， 好敏感嘅， 系啦，对一个天气状况啦，个气象啦，即系样样根本影响嘅， 所有都影响嘅， 系啦，无论可能落雨啦， 落雨系好难揸 啦，系嘛， 落雨好难揸噶，有时你落紧大风啲喺架船上面降落咧，系好高难度。 系哦，你咁讲咧，就其实好多出咗事噶啦， 系啊， 即系航空母舰入面， 系啊， 其实好多以前有一个叫做 Greyhound 啊，叫做灰狗式咧，系一个运输直升机， 系 咁唔够出事噶。同埋咧，你发觉咧，佢哋登陆咧嗰啲咪叫做两栖攻击嘅， 系啊， 有时咧好过瘾，一部嘢好大嘅， 系啊， 咁 CH 嗰啲机嚟嘅， 系啊， 佢降落嘅时候咧。佢咧就有三个碌噶嘛， 系啊， 佢咧个头碌降落咗， 系啊， 咁咧就架机咧个机师可能就以为就已经降落咗， 系啊， 点知两个尾碌原来未噶， 系啊，争少少 一落咧就落咗海，于是成部反咗， 系啊， 不过咧美国真系劲，佢咧其实咧呢啲机嘅时候咧佢附近咧都会出动到咧一啲嘅搜索机噶啦， 系， 你见你一出事咧，嗰啲搜索机已经即刻嚟到，啲快艇亦都即刻嚟到， 系啊， 就啱啱好执翻晒啲人， 执翻人上嚟， 执翻晒， 系啊， 咁部机梗系冇啦，系咪？ 机冇噶啦， 执翻晒， 所以即飞即整啲驾驶员系即刻要练习，即系要点样开个舱门走啊？ 系啊， 因为佢直升机系冇得跳伞噶， 系啊，系啊。 所以好危险噶，直升机系好高危啊！ 呢单真系好，呢单真系好高危。 所以佢做到无人机咧，其实好高难度。 哇！佢呢个做无人机，我谂嗰个操控系统咧，你真系哇！即系就算揸过人都劲啊， 揸过都惊嘅。 你无人，你其实你唔喺现场感受唔到嗰种第一资讯噶。 是啊、 即系你就咁系冇感觉咁啊，直接靠一啲弹翻嚟嗰啲资讯咧， 系啊， 就要做噶咯。 佢做全部机好多 sensor 做晒嘅。 系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呢个咧无人嗰个发展，听落去就好似冇乜嘢系嘛。 系啊， 其实咧都系相当之 复杂。如果摆喺直升机入边系好先进噶，已经系。 同埋咧，听讲咧，我哋头先未讲过咧，有两个步兵咧，即系佢哋会揸住咧嗰啲 laptop 咧， 系啊， 同埋揸住嗰啲可能 iPad 嗰啲嘢， 系啊， 原来佢哋咧系要俾好多嘢嘅，即系佢哋咧原来系受过训练嘅， 系啊， 佢哋咧系要好多好多详细嘅飞行指引，可能举个例，例如气象数据啦，就或者系讲翻俾佢听嗰啲坐标嗰啲嘢啦。咁当然即系如果你操控员喺个中心入面，当然都好多资讯收到啦。咁但系佢哋就会再现场啲见到啦。 其实你要现场指挥个直升机点样降落噶？ 系啊，但系就佢哋嚟紧可唔可以再最后劲到可以用 iPad 嚟做晒咧？ 我问啲，因为只要 iPad 你输入数据即系揿个掣嗰下咧，系难啲嘅，因为手都戴手套咧。 系， 即系就算你话手套上面有阵 coating 可以模仿翻人肉都好啦，但系都系争少少噶嘛。 系。 系啊， 都有机会， 所以一定系禁制稳阵嘅军事啊，一定系。 但系咧，近排咧都仲未做到，系咧话真系做到好远，即系暂时咧，佢哋试嘅范围咧都系要目视到嘅范围。 咁啊，即系航拍咁其实，即系我好似有段我用咗部电话插住 WiFi， 跟住咧就遥控紧呢个四个螺旋桨嗰啲航拍机咁。不过佢就一个螺旋桨嘅直升机， 哇大好多咧，仲 大架好多，一架几吨噶，一架有两三吨 嘅。系啦，同埋咧佢入面咧个感光装置咧装咗啲光学相机嘅。 系啊， 系啦，咁啊同埋咧又叫做 leader， 系个叫镭射雷达啊。一啲嘅感测嘅一啲 传感器，系啊，因为你普通光学信唔过嘛， 同埋佢要绘制地形， 系啊，绘制系啊，系啊，所以用 laser 扫描地形咯， 系啦，咁即系佢有晒啲 logarithm 啫，即系计翻晒条数， 系啊， 咁咧就即系例如佢同地面嘅距离啦， 系啊， 哇，如果咧呢一个科技咧有机会咧会造成咩咧？就其实佢描绘地形之外咧，佢嚟紧可以做对地攻击， 系啊， 好恐怖啊！ 即系个低空上面， 其实佢已经咧讲咗俾我哋听咧，呢个任务咧一定唔系咁简单啦。 任务啊， 即系如果你对地嘅话咧，一定系同攻击机有。 你攞数据就一定唔止一个用途噶嘛。 系啊，咁所以就呢个好劲。同埋咧，佢哋咧讲过，即系佢哋话呢单嘢咧个任务咧，佢哋原来嗰两个人咧，即系一个咪话揸 iPad 啊或者 notebook 嗰啲嗰两个人咧，原来佢哋用咗好少时间嘅啫。 几个钟嘅啫， 几个钟头即系 就识得用嘅咯。 哇，咁劲， 系咪好劲啊？ 即系好似 iPad 用嘅 app 咁。今日嗱，我同 Alex 就参军啦，然之后咧，我哋接受咗嗱，起码都要毕咗业先，做咗士兵先。然之后咧就好，你哋两个都军阶一分咁上下。嗱，一派你做啲高任务，啲高技术任务。咁咧，但系原来学几个钟嘅啫， 系 就搞掂。 你话可能本身已经识玩航拍嘅咧。 哦，但系佢嘅意思就话咧，其实系好低能，即系其实成件事好自动化咯。 系啊， 即系你只需要收集啲好。正常 不过一样嘢，我唔知佢本身系空军啊，定系陆军嚟先？ 应该系陆战队啊， 陆战队啊， 陆战队。 如果陆战队嘅话，适用就好犀利咯， 适用就好犀利。 系啊，因为佢唔系一个空军，你即系好多即系直升机上面嘅应用啊，或者系啲有啲危险啦， 系 你都。不过陆战队可能都识少少，因为陆战队经常都用直升机登陆嘅，要 噶，同埋佢哋用 AV-8B 噶嘛，其实佢哋有呢啲商业 AV-8B 啊，直升机啊，鱼鹰啊 ，UH-1 嗰啲都用好多 的，都用好多噶。同埋呢班人本身都系精英嚟嘅， 系啊， 即系例如海炮性嗰啲， 咁可能都识，应该识少少直升机嘢嘅，即系可能佢唔系 pilot， 即系唔系机师，但系可能佢都要有呢啲经验啦。 系啦，咁佢都要做到，即系同埋佢哋都有做一啲镭射 building 嗰啲嘢，有时会唔会都要帮手做。即系咧，帮啲战机引导嗰啲咧， 我会噶， 有啲陆军做啦，但系可能海军陆战队有啲 要 识做 你咁啊，你如果你即系物 精制炸弹啊、镭射导引嗰啲啊， 搵个导向啊，搵脉冲导向嗰啲咯， 系啊， 咁咪都识少少咯。如果唔系，其实都应该做唔到呢个工作。不过最犀利就嗰个 program 啦，可以简化到去咁，即系一部电脑或者一部 notebook 啦，或者一部 iPad 都系做到嘅，成功犀利嘅。 系啊，但系呢个咧正在咧，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海军陆战队其实佢嗰个兵种系特别啲噶嘛， 系 即系例如可能做夺岛啊，或者做一啲 有啲快速任务啦， 快速任务啊，咁佢又好有机会咧，有时同对面咧第一线嘅防军就相遇噶， 系即系相遇系啊。 咁我如果遥控到个无人直升机咧，先帮我开路。 系 可能佢第一架咧就唔系做攻击嘅，谂住佢即系侦察嘅啫，侦察然之后翻嚟，然之后我哋又部署好晒啲嘢咧，就可以出动嗰啲可能 F-35 炸毁佢啊， 系啊会噶，攞 跟住然之后就再攞啲我哋成日讲个 Tomahawk 嘅， 系 Tomahawk 叫咩啊？巡航导弹嗰个成日唔记得叫乜添，巡航导弹 系 即系射佢啊，跟住然之后就啲海军陆战队再去，所以咧就呢个任务咧，我觉得其实好帮手。 其实呢样嘢系咪有啲联合作战系统嘅概念啊？ 有少少噶，咁但系就用海军陆战队就搞得掂啦呢个。 系咯， 系啊，即系本身佢哋咧已经可以试验到呢个军种做到。 咁本身你个两栖登陆舰上面有 F-35B 噶嘛，或者 AV-8B 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就其实控制直升机嘅话， 呢嚿嘢先做侦察。 系咯。 然之后后面啲冚上。 同埋我最主要嘅一样嘢咧，即系每部电，不过每一个士兵都有 iPad 或六部啦，好轻型嘅，我相信嗰啲应该都系。 好轻型啊。 跟住你，如果因为打特种战咧，就可能嗰个据点啊阵地就好细嘅啫嘛。 系， 咁你喺唔同嘅点嗰度咧，即系据点度咧，你一部直升机就运输晒几个点咯。即系冇好似以前咁要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嘛。 系啊， 唔使好似啲以前啲用啲无线电啊，讲即系经过指挥部，要经好大堆嘅资讯俾你，你先去到第二个据点。而家就唔使，而家就即一。话听，我部 iPad 或者个 notebook 读完名听你边度之后，你部机就会自己识去第二个点，就识开咁你士兵又可以直接补给啦，就唔使以前咁要经晒一个指挥部嚟做咯。 系啊，唔使啊，所以成个行军效率会好好多啦。 即系，呢个系少联合作战嘅概念咯。 系啊，咁依家陆战队咧变咗咧呢个系统，其实佢哋咧原来 request 咗好耐噶啦，都有十年噶啦。 哇！ 咁啊，终于而家，因为你知无人机好耐噶嘛。 其实无人机好耐，但系无人直升机就好难做 嘅。系，咁所以其实又要满足。到陆战队，因为你太快又唔得噶嘛。 同埋你直升机个载货量大啲啊嘛。 系啊， 即系你无人机嘅话，其实你可能载货量你得起码得几支导弹，可能得个几百克公斤。 喂，你又难得，你又难得俾佢睇中咗呢个老爷机， 系 咪？睇中咗又俾佢开发到， 系可能俾个老爷机你试先啦。唔系，可能库尔都咁不停会将架 AUH-1 就 upgrade 嘅，即系 upgrade 去到 Y 噶啦。 我怀疑咧，其实嚟紧咧系会再有新啲机种噶。即可能就用住呢个玩住先， 系啊，试住先嘅咋， 试住先，因为衰咗都冇所谓嘅，一个试验机咁样咯， 系啊，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今次咧呢部机都几过瘾噶，即系呢个，咁就 Lockheed Martin 有份啦，今次又， 系啊，应该佢入面有个 K Max 系统嘅喎。 系咪有一个臭油系、啊、臭油公司做啊 ？Skunk Works 应该有关系 ，Skunk Works 系有关系。咁咧就即系佢会咧用一个 K Max 系统咧，即系去做帮个机师做操作咯、 啊。 所以今次都唔系净系 Bell 嘅，即系有啲新技术引进。 其实如果话雷射即系嗰个侦测嘅话，就有啲去到即系直升机攻击直升机嗰个功能嘅咧，升去到。 系啊，咁但系我谂佢初步佢应该暂时开放嘅，所有可能性都。 或者做一啲无人嘅小型嘅攻击直升机啦，系咪？ 系啊，有机会啊。咁所以你冇发觉其实美军即系嗰个科技嘅进展咧，即系海军陆战队，即系我哋虽然少听啲啦，但其实佢嗰个科技佢都冇怠慢噶。 系啊， 即系 keep 住一路。 即系我通常都系讲空军啊，陆军都好少讲，我通常讲空军啊，唔系讲海军。系 陆军我成日都讲，近排多咗毒贩啊，成啲。 海军陆战队又少讲我哋。 系啦。 好，咁我 哋今日呢节嚟到呢度先， 好， 下次再同大家讲啊， 好，拜拜。拜拜。